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春草闯堂》。《春草闯堂》的原剧改编者是我国当代的陈仁健、柯如宽、江又颂。《春草闯堂》是我国地方剧种蒲仙戏的一个剧目，旧本叫《邹雷亭》。1979年，该剧获得国家创作和演出一等奖。该剧塑造了少女春草机智善良、敢作敢为的动人形象。好，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春草闯堂》，改写周传佳，朗诵张桂兰。 春暖花开时节，太华山寺院香火兴盛，朝圣拜佛的人络绎不绝。当朝相国李仲钦的女儿李半月带着两个贴身丫鬟，一个叫春草，一个叫秋花，也来拜佛。降香已毕，主仆到寺外玩赏，见满眼奇峰俊俏，葱郁苍茫，不由得心旷神怡。他们正玩在兴头上，忽见本朝吏部尚书吴桐的儿子吴独从山后转来。这吴独是西安府有名的花花太岁，仗着父亲职高权重，专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他一眼看到李半月貌如芙蓉，美似天仙，不由眼馋心痒，便上前调戏。李半月左躲右闪，气得丫鬟春草柳眉直竖，骂道：哪里来的狂徒，也不睁开狗眼看看小姐是谁。她是李阁老的千金。吴独是个风月老手，一点也不生气，走上前去对半月施礼道：原来是李家千金的，我乃吏部尚书之子吴独。以前我父也曾差人去贵府求亲，怎奈你父不借。今日巧缘相遇，你我就结为百年之好吧。李半月忍无可忍，斥责道：你既是尚书之子，为何如此无耻？说罢便叫春草秋花回府。吴独挨了一顿斥骂，恼羞成怒，便命家丁抢人。正在危急之时，只听有人高喊：住手！李半月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位英俊少年闯了过来。吴独早就认识此人，嚷道： 薛梅亭，又是你来多管闲事啊。 说着就示意家丁围打。薛梅亭如虎入羊群，掷杀打西，三拳两脚把吴家家丁们打得滚的滚，爬的爬。吴独刚要上前较量较量，被薛梅亭一下摁在地上，挨了一顿臭揍。吴独疼得杀猪般喊叫起来，连连叩头求饶。薛梅亭说：今日暂且饶你狗命，日后若再作恶，绝不轻饶。吴独爬起来 被家丁们搀扶上马，一溜烟地跑了。李半月见薛梅亭打跑了无独，忙上前道谢，并请他护送一程。薛梅亭慨然答应，将他们送回相府。李小姐见薛公子善良正直，见义勇为，言谈不俗，英武俊俏，早生爱慕之情。只是大家闺秀，纵是有情，也不便吐露。薛公子辞别而去，仍奔太华山而来。途中又遇无独抢占民女张玉莲，并将张玉莲活活打死。薛梅亭怒不可遏，一拳结果了无独的狗命。为了不连累张玉莲的老父，立刻到西安知府投案自首。西安知府胡进刚刚升堂，就见无独的母亲诰命夫人杨氏有两个丫鬟陪伴，气势汹汹地闯上堂来。胡进慌忙见礼，杨夫人开口便责怪胡进管束刁民不严，致使凶徒横行，打死自己的儿子，并逼令胡进将薛梅亭杖毙堂下。胡进命人将薛梅亭押至大堂，胡乱审问了几句，便下令施用大刑。这时忽听有个女子高声喊道：“且慢，不能动刑。”这一声喊使胡进吃了一惊，心想：嘿，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在大堂喊叫？他那对绿豆眼一扫，见是个丫头，不由大怒，正待发作，那丫头又开口说道：“我乃相府丫鬟春草，奉相国小姐之命来看审案。我看你审的不公，问的不明，案情还未问清就要动大刑，岂不是想毙犯人于帐下吗？”胡进听说她是相府丫鬟，口气又那么硬，不敢造次，便道：“我这不是在问吗？”于是回过头来问薛梅亭：“你为何打死无独？从实招来。”薛梅亭把无独抢占民女，打死张玉莲，他如何路见不平打死无独的经过讲了一遍。春草听罢说道：“原来是无独打死民女在前，薛公子打死无独在后，一个是害人，一个是救人，薛公子真是见义勇为呀。”杨夫人见势不妙，忙给胡进咬耳朵。胡进不敢得罪杨夫人，说：“吴公子有无差错，本府自能执法无私。薛梅亭擅自行凶，目无王法，定要严惩。”春草质问道：“知府大人，你是做朝廷的官，还是吴府的官？”胡进一听急了，说道：“小小丫头竟敢顶撞本府。”春草冷笑道：“呵，有花自然香，何分蓝与贵？别看我是个丫头，一根小刺儿也得挑挑。吴府那个造孽的儿子在西安把坏事做绝了，你当父母官的耳朵聋了，眼睛瞎了，老百姓叫苦连天，几时见你执法无私来？无独打死张玉莲，一死一命偿，总不能两个人偿他吴家一条命吧？”春草一席话义正辞严，说得胡进张口结舌。杨夫人见胡进奈何不了春草，骨子里是怕得罪相府，便故意说：“ 胡大人，不要听这丫头胡言乱语。相爷家的小姐断然不会为一个非亲非故的凶犯辩理。杨夫人本想用这话怂恿胡进给薛梅婷动刑，不料却提醒了春草。她灵机一动，临时撒了个谎：谁说小姐与薛公子无亲无故？她是俺相爷的新姑老爷。这一说把个胡进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心中暗想：怪不得薛梅婷打死无毒还敢自己投案，原来有相府撑腰啊。既然两家都在京为官，权高势重，判这个官司就要看谁占理了。吴府平素仗势欺人，薛公子为民除害，百姓称快。现在有相爷和薛公子做主，还怕他吴家干什么？主意已定，冷冷地对杨夫人说：今日天色不早，请夫人回府，待卑职考虑周详了，再定案报与夫人。春草当时情急生智，说薛梅婷是相府的姑爷，本想搪塞一下好救薛公子的性命，不料狡猾的胡进偏要找李小姐问个究竟，这可急坏了小春草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必须把真情告诉小姐了，来共同对付胡进。李小姐听了春草的实言相告，虽然又急又羞又生气，最后还是原谅了她。春草所以撒了谎，为的是薛公子，更何况我心里一直记挂着薛公子呢。春草见小姐答应了，便忙给秋花装扮，让她冒充小姐将胡知府轰走。胡进被传进来，又是整冠又是端带，生怕礼数不周小姐怪罪。但由于秋花言语不慎，举止失当，引起胡进的疑心，差点儿误了大事。多亏李小姐放心不下，在屏风后面发现破绽，从相连后唤住胡进，才消除了他的疑心。胡进为了保险，进而试探道：本府深知小姐之意，只是杨诰命坐牙相逼，本府官卑职小，难以自主，请小姐明示一句：薛公子果是相府的姑爷，卑职方好相机行事啊。小姐见胡进直言相问，已无回旋的余地了，只好含羞道：春草所言是真，尊府勿再多疑。胡进听了此言，高兴得像捡了块金元宝，感到升官晋级的机会来了，连忙献媚说：小姐放心放心，此案包在卑职的身上，我回府寄休书连报相爷，免得他老人家挂怀。胡进回到府衙，立即修书，差守备王喜呈上李相爷。那信上写道：贵婿薛梅婷文武全才，誉满长安，为民除害，英雄无敌，无独横行抢掠民女，玉莲被害，梅婷阻拦，打死无独，万民称快，自己投案堪称英豪， 已在碧崖殷勤招待，只候婚期诵经完婚，先报喜讯，敬请复试。一生谨慎的李相国阅毕书信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正想写信给女儿问个究竟，仆人呼报小姐进京，李相国立即唤小姐堂前问话。李半月由春草陪伴拜见了爹爹，不由得双眼含泪伤感起来。李仲卿见女儿这般神态，连忙安慰。春草将他们到太华山拜佛降香，受无毒欺负，幸得薛公子慨然相救的经过叙说了一遍。李相国一听薛梅亭三个字，心里早明白了一大半，故意问道：你说的可是实情？春草道：一字不假。李相国勃然变色，命春草跪下斥道：你一味夸奖那打死人的凶犯，还闹得流言蜚语到处传，胡说薛梅亭是相府姑爷，看来定是你这个丫头所为。春草连呼冤枉，叫道：相爷，你让我把话说完呢。接着又把杨夫人坐牙催办胡知府要杖毙薛梅亭，他出于无奈才想出救人之策等等，如实禀告。这时李半月也跪倒在地说：此事乃女儿指使，爹爹不必责怪春草。春草见小姐要替他受责，忙又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。李相爷见二人争来争去，一时没了主意，长叹一声：哎，你们先到后堂歇息去吧，我马上给西安知府修书，让王守备带回，尽快了结此事。李半月对薛公子的性命放心不下，不知老父如何了结此事，便吩咐春草拦住王守备，将他请上小姐的书楼，悉心款待一番，并馈赠了许多礼物。春草乘机骗出李相国写给胡知府的书信，交于李半月。李半月用水浸湿信封，拿金钗小心地剥开信纸，只见上面写道：来书一封意重重，称道薛生当世雄，麦亚人传是我婿，老夫不许他成龙。首赴京都来领赏，开棺御宴好酬功，案情重大须明决，休在一尾两可中。李半月看罢信，不由得急出一身冷汗，原来爹爹不仅不认薛梅亭这个女婿，还让胡进将他斩首，把首级送到京都领赏。此信发出，薛公子定要被害，那岂不是恩人救我，我杀恩人吗？情势紧急，如何处置？春草急得要将书信烧掉，小姐说烧了书信，王守备回去没法交差呀。春草提出另写一封，但笔迹不同，又没有相国的印章。这不行，那不行，那改一改行不行？春草一句话提醒了李半月，他心想：既然爹爹全然不念情义，做女儿的也就顾不了许多了。薛公子冒死救我，我也要千方百计地救他。他拿起了书信，反复地端详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在原信上添了几笔，将不字改成本字，把父字改成辅字，这样原信就成了这个样子。来信一封意重重，称道薛生当世雄，麦亚人传是我婿，老夫本许他成龙，首府京都来领赏，升官御宴好酬功， 案情重大，须明觉，休在一尾，两可中。李半月将信重新封好，让春草放回王守备的招文袋里，然后将他送出相府，回西安去了。王守备回到西安，把书信亲手交给胡进。胡进看毕大喜，忙将薛梅亭请至花厅赔礼道喜，同时吩咐手下备办礼物送薛姑爷进京完婚。次日清晨，胡进命衙役给薛梅亭披红挂彩，扶上高头大马，亲自带领护送仪仗和军士，簇拥着薛梅亭启程直奔京师。西安府文武官员齐来送行，市井百姓男女老少围得水泄不通。薛梅亭骑在马上，心里一个劲儿的嘀咕，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胡进则要把这事闹得越红火越好，以此巴结当朝李相国，日后好有锦绣前程。为此他挖空心思，故意让随从打起送贵婿上京的横额，敲锣打鼓，鞭炮齐鸣，好不热闹。队伍刚出长安，杨夫人气急败坏地拦住马头，责问胡进为什么把凶犯当交客，并拿出吏部文书要与胡进和薛梅亭到大理寺打官司。胡进也不示弱，拿出李相国那封信说道，嘿，这是李阁老手谕，比圣旨只低一级，我照阁老手谕办事与你何干呢？杨夫人气得破口大骂，胡进一句也不让，当场回敬，惹得围观的官民轰然大笑。杨夫人又急又臊，气得晕倒过去。胡进得意之极，薛梅亭一直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他双眉紧蹙，冷眼旁观，一声不响地随着胡进朝京师奔去。李相国自从打发王喜去后，眼皮老是跳，心里一直不安。在他想来，女儿对薛梅亭不过是一片报恩之心，不会有什么恩爱深情，何必为了一个自己无亲无故的薛梅亭与吏部尚书吴桐反目呢？官场间的这些事还得慢慢地讲给女儿，他就怕女儿任性不依不饶，寻死迷活，因而心神不定。这当儿忽然仆人来报，有十三道御史连同各省文武官员送来贺信，为小姐庆贺婚喜。李仲钦一愣，喝道：“胡说！小姐哪有什么婚喜？快快给我全都辞退！”仆人也傻了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刚答应是要往外走，李仲钦又将他叫回，让他请客人外厢稍候。他心想，无风不起浪，既然有这么多官员前来贺喜，其中定有缘故，因此想马上找女儿和春草询问一番，再做定夺。可是还没等他唤来女儿和春草，仆人又报：“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果子见各位大人并五军都督俱备厚礼，亲来相府贺喜。”李相国越发惊讶，忙叫仆人打开中门，请诸位大人客厅待茶。大臣们都是喜气洋洋，当面称赞他选中佳婿。李相爷满腹狐疑，不得不强装笑脸。紧接着仆人又报：“徐太师亲带五部大臣到府贺喜，只有吏部吴桐未来。”李仲钦 命两郎奏乐，亲到大门迎接。徐太师拉着李仲卿的手说：“相国显得嘉许，老夫已奏明圣上，圣上念及相国乃三朝元老，以御书匾额随后送来。”李仲卿虽然有苦难言，但听说圣上御书匾额，不得不拱手道谢。正说话间，又有仆人禀报，内侍王公公和御林军前来护送御书匾额。各部大臣随从李相国出门迎接，见匾额上写着嘉偶天成四个大字。李相国与王公公寒暄已毕，徐太师在一旁提醒道：“相国，快把令婿请出一见吧。”相国知无其辞，正在难堪之际，忽报西安知府送人进京来了。李相国闻讯大惊，真怕胡进送来的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。及至见到仪仗队簇拥着一位英武的后生，一颗心才放到肚里。他低声问胡进：“你是按我书信办的？”胡进毕恭毕敬地说：“卑职完全按着相爷的军旨办的。”“书信还在吗？取来我看看。”李相国从胡进手里接过书信，一看才知信被改过了。他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改得好，改得好啊！这一改，救了薛公子一命，也救了我一家呀。”胡进听不明白，也不敢细问，眨巴着眼睛直琢磨。李仲卿喜上眉梢，忙传话请姑爷。薛梅亭始终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糊里糊涂地与李小姐拜了花烛。婚礼已毕，进入洞房，李小姐才将其中的原委告诉了薛梅亭。薛梅亭忙向春草致谢，春草红着脸说：“姑爷别谢我呀，这都是小姐吩咐我做的，你该谢谢小姐才是。”薛梅亭转身向李小姐深深作揖，李小姐羞答答地起身还礼。春草趁公子不备，就是一推，薛公子一下跪倒在地上，李小姐忙去搀扶。春草看着这一对患难中结成的情侣，笑得前仰后合，转身跑出洞房，关上房门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由陈仁健、柯佳宽、江佑颂改编的戏剧故事《春草闯堂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卓文君》。卓文君全名卓文君私奔相如，原剧作者是我国明代的朱权，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，封于大宁，死后追谥为献，史称宁献王。朱权自号大明骑士、渠仙、韩虚子、丹丘先生。朱权是明代著名的戏剧家、戏剧理论家和古琴家，他学识渊博，治学和写作勤奋，有著作数十种。音乐和戏曲方面的理论著作有《秦阮启蒙》《神奇秘谱》《太和正音谱》等。这些著作收录了大量史料，阐述了若干戏曲理论观点，还记述了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北杂剧曲谱，具有重要价值。朱权著有杂剧十二种，现在仅存卓文君私奔相如和冲墨子独步大罗天两种。朱权信奉道教，在著作中有所表现。卓文君一句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恋爱婚姻故事。司马相如为了与卓文君结合，不顾封建礼教与世俗偏见的种种责难，放弃了牧养已久的仕途，自食其力，卖酒为生。卓文君为了追求美满的婚姻，也抛弃了富有的家庭，勇敢地带着司马相如私奔，历尽艰辛。从这两位主人公身上体现出反封建礼教、歌颂婚姻自由的民主思想。但是作者也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，例如司马相如被汉武帝征聘为中郎将以后，衣锦还乡途中竟迷恋上茂陵少女，这反映出封建文人思想中复杂的一面。机敏的卓文君做了白头吟，挽救了他们的婚姻危机。作者把这些都写出来，表现出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。由于杂剧体裁的局限，对卓文君的刻画不够深入。剧中还用了很多古人发迹成名的典故，来表现司马相如对功名的热衷，显得有些喧宾夺主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卓文君》，改写胡冠莹，演播周正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。话说有一天，临邛县城的街上人来人往，其中有两个恶少，一个塌鼻子，一个歪嘴巴，摇摇摆摆地来到了一家酒店。那个塌鼻子说，这酒店是个秀才开的，还带着个漂亮老婆，咱俩到里边去转转。果然，这店里柜台上的是一位如花似玉的淑女，洗碗的是个面目清俊的秀才。那个塌鼻子凑到了柜台前女子的跟前，嬉皮笑脸地说，大姐，你的酒好不好啊？ 那个女子不搭理他。洗碗的秀才说：“你问酒好不好干什么？”他鼻子说：“好酒啊，我俩就买些吃，就借你的炉子烫一烫。”说完就瞟着柜台上女子一阵淫笑。洗碗的秀才怒不可遏，指着他说：“你好无礼，竟敢在我面前撒野。”那塌鼻子撇着嘴说：“你小子真不识时务啊，既开着这门面卖酒，还管得着顾客怎么说话。”两个人就吵起来了。那个洗碗的秀才确实不是一般的酒店老板，他原来是朝野闻名的大文豪司马相如，那个柜台上的女子就是与他患难与共的大家闺秀卓文君。市井恶少竟想调戏司马相如的爱妻，他怎么能忍受得了呢？回想当年汉武帝招贤，文武双全的司马相如身背秦剑，辞别了父老乡亲，往长安赴仕，在升仙桥的柱子上题字：“大丈夫不乘驷马车，不负过此桥。”他立志要名标玉堂，身居清相，否则绝不还乡。踌躇满志的司马相如走了十天，来到临邛，抬头一看，前面就是富豪巨士卓王孙家。他突然心头一亮，这卓王孙有个女儿卓文君，才貌双全，能诗会赋，精通音律，现在居家新寡，我已做好一首《凤求凰》的曲子，正想弹给他听，假如他能领悟，我就和他相交，结成伉俪，那可真是天下的美事啊。想到这里，司马相如就朝卓王孙家门口走去。卓王孙本是个爱才之人，他听说司马相如要到长安赴仕，料他一定会从临邛经过，就想和他交个朋友。他想，司马相如是个有奇才异学之人，文章博识，超迈古今，请他到我家住上几天，资助他些盘缠，今日我付，酒后他付，那时再见，岂不成了旧交，我脸上也光彩。于是叮嘱家童，如果司马相如从门前经过，快来报信。那司马相如一到卓王孙家门口，家童便将他盘问一番，得知他是成都人，父姓司马，名相如，马上飞也似的进去禀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雍容华贵的老者在家童的搀扶下走了出来，见到司马相如，连忙作揖道：“老夫久闻大德，未曾见面，今日蒙您光顾，使蓬荜生辉，真乃万幸。”司马相如也连忙打礼说：“小生不才，怎敢求见长者？小生一介寒儒，怎配住这华堂广厦？”主客二人谈笑之间，已走进了客厅。谁知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小姐听说司马相如光临，早早的就躲在客厅的屏风后面了， 他早就仰慕司马相如的文采。这时候偷偷地往外一看，见司马相如仪表堂堂，顿生爱慕之心。司马相如感觉到屏风后面有动静，回头一看，吃了一惊，莫不是我在做梦走进了嫦娥的宫阙，还是误入天台山钻进了神仙洞府？不，这明明是在捉王孙家，这美艳绝伦的女子一定是卓文君了。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屏风后的丽人勾住，立刻显得魂不守舍。 先生，久闻您善于操琴，恳请您弹奏一曲，老夫愿洗耳恭听。 卓王孙的话打断了司马相如的遐想。 小生在外漂流多日，指法有些生疏，不足以奉高明，只怕污了您的耳朵。 司马相如先是谦虚了一番，然后就将琴安放好，正襟危坐，扶起琴来。只见他用手指轻轻一挑，那琴便发出叮咚之声，接着又一按一拨一弹，那琴声便如风吹落叶，雨打江河，呜呜咽咽，如泣如诉。司马相如合着琴声引吭高歌： 凤兮凤兮求其凰，安得嗟翼兮从其翔，朝舞云兮明朝阳，凤兮凤兮怀于心兮何能忘。 琴声未绝，只听屏风后一声长叹。司马相如心里明白，是他，我的琴声打动了他的心。可是我俩近在咫尺，却如千里云水相阻，隔着九嶷山茫茫原野呀。这时候屏风后传出一阵刷刷刷刷群聚夜地的轻微声响，卓文君飘然离去了。司马相如暗自慨叹，他这一走就好像突然间拨断了琴弦，我这春心岂不是白白的泄露了吗？归林的乌鸦呱呱叫着，太阳也从远处山边渐渐隐去。卓王孙看天色不早，就吩咐院工安排司马相如在书房歇息。月亮出来了，如水的月光照进书房，搅得司马相如不能入睡。清风吹得竹林飒飒的响，更勾起司马相如的相思。他想，我何不在这竹林之中再弹一曲，以诉衷情呢？于是又抖擞精神，抚琴唱道：凤兮凤兮求其凰，翱翔四海归故乡，白雉尚有两雌谐，人生岂得长孤霜。夜深人静，卓文君听到这哀怨的歌声，辗转不寐。他想，他前次抚琴意在撩动我的情思，现在 又在书院抚琴，我怎能无动于衷呢？于是悄悄地潜入花丛之下，静听司马相如抚琴，从中窥探他的心思。只听司马相如又唱道：凤兮凤兮，求其凰，求之不得，心彷徨。秋风木兮，碧吾老，各分飞兮，天一方。凤兮凤兮，安得比翼翱翔。朱文君听得入神，不觉又低头长叹。司马相如听到叹息声，暗自惊诧，是谁深更半夜到这里听琴呢？他循声而去，只见花架下有一个人影，一会儿又闪到芭蕉影下。啊，是他！司马相如轻轻的一个箭步窜过去，用手拽住了朱文君的裙裾，扑通下跪，连声音也颤抖了。小生何幸得蒙姐姐眷恋之情，姐姐冒着风露远离相归，万顾寒微，小生深感不安。文君一把扶起相如说：小女子听到先生的琴声，知道先生不弃笔漏，至此好天良夜，愿与先生共效于飞之乐。这所谓于飞之乐，就是夫妻和谐快乐的意思。司马相如忙说：这怕不可，小姐严君在堂，事如泄露，将如何是好？小姐如果真正眷恋小生，不如与小生私奔归家，永为夫妇，白头偕老。卓文君欣然从命，他恳切地说：小女子愿永生永世侍奉先生，我有香车一程，愿和先生连夜出走。说完就拉来马车，让司马相如坐上去，亲自驾车扬鞭策马，向成都方向飞驰。到了成都一看，司马相如家徒四壁，一世萧然。周文君便和司马相如商量，回到临邛开个酒铺自食其力。谁知开张不久，就有恶少前来捣乱。多亏司马相如能文能武，舒开两臂，把两个家伙连推带搡赶出了门外。夫妻二人又接着做着卖酒的生意。不一会儿，来了个卖柴的老汉，他把柴担一撂，就问：酒多少钱一壶？卓文君连忙回答：十文钱一壶。那老汉说：你丈夫在哪儿？我向他买。正在洗碗的司马相如觉得这声音特别耳熟，猛一抬头，与老汉四目相视。老汉哈哈一笑：你不是成都的司马相如吗？怎么到这儿来卖酒？司马相如也认出来了：您不是李孝先老先生吗？李老先生说：好苦啊，你怎么做起这种营生啊？司马相如答道：比起您卖柴来，我算不上辛苦，谁让咱们读书人穷呢？这也是命该如此吧。李老先生说：以前你没结婚呢，是什么时候娶的亲呢？ 司马相如便把他和卓文君的事详详细细向李老先生说了一遍。李老先生说：哎呀，我看你这么做欠妥，恐怕要贻笑乡党。司马相如打趣儿地说：这叫做落花有意随风去嘛，有这样的风流美眷，还管别人的闲言碎语做什么？我对文君必须赤心相待，这事您老先生就不用操心了。正说着，朝廷使者来到临邛请司马相如。原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轰动全国，汉武帝特派使者前来征聘。那失宠的陈皇后知道使者要到四川临邛，也托使者请司马相如替他做赋。司马相如喜出望外，连忙与卓文君收拾行装，关了酒铺，当天就随使者往长安进发。司马相如到了长安，以文字进取，官拜中郎将，奉命开通蜀道，荣归故里，与卓文君车马冠盖从长安一路向四川走来。当他们走到茂陵，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只见绿草茵茵，杏花似火，柳絮纷飞。那卓文君面对着这样的良辰美景，不禁感慨万端。他说：夫君，你可记得咱们来的时候一路上树木枯萎，今日回乡却是草木芳菲，真让人心旷神怡呀。可是司马相如却因皇都得意，早把那萋萋古道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卓文君见他支支吾吾，顿觉扫兴。看看黄昏将近，就劝他找个地方住宿。当晚他们就住在茂陵一位老妇人家里。那茂陵老妇知道他们是朝野著名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，马上准备酒宴款待，还让自己的小女儿为他俩敬酒洗尘。酒过半巡，司马相如端详着杏脸桃腮的茂陵少女，不觉又荡起了春心。他问老妇：小姐可曾婚配？老妇说：您问这个做什么？司马相如微微一笑：女大不婚，如花在枝头，能有几多春色？只怕青春逝去，芳姿零落呀。老妇说：小女非千金不嫁。醉眼惺忪的司马相如拍拍卓文君的肩膀：上次陈皇后让做长门赋，给的千金稿酬还在，就把它当作酬金怎么样？卓文君万万没有想到，与之共患难的司马相如在衣锦还乡之际竟这样薄情。想当初自己是多么痴心，多么真诚，抛弃了富有的家庭，慈爱的父母，跟司马相如私奔，卖酒为生，历尽艰辛。可今天只一个晚上，他就恋上了那素昧平生的红妆佳人。不，我不能就这样失掉他。他既然能够用一曲《凤求凰》打动了我，我也应用一首感人肺腑的诗来打动他的心。于是立即赴 白头吟一首。当司马相如听到凄凄复凄凄，嫁娶不须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听到这儿如梦初醒，他想起了与卓文君患难与共的日日夜夜，想起了自己唱的安得比翼翱翔的凤求凰，内心十分惭愧。他对茂陵老妇解嘲说，小生酒后失言，望老人家原谅。于是趁拂晓之时告别了好客的茂陵母女，与卓文君跃马扬鞭向家乡奔去。这一天成都郊野热闹非凡，从知府县令到平民百姓都穿得整整齐齐，准备迎接中郎将司马相如还乡。霎时间鼓乐齐鸣，卓王孙也率领一家老小挤在欢迎的人群当中，院公家童端着酒菜，他们正等待着为小姐和姑爷接风呢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我国明代戏剧家朱权的剧作《卓文君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